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于飞。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8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4、5级，最低气温-5摄氏度。今天以晴为主，气温回升，午间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，但昼夜温差大，早晚出行请注意防寒保暖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昨天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1例，其中浙江44例。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明天起发售。石景山区将建2处轨道交通换乘中心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据国家卫健委消息，昨天0点到24点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，广西7例，上海6例，广东4例，云南3例，福建2例，浙江1例，河南1例，湖南1例，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，河南1例，广西1例。本土病例51例，浙江44例，其中绍兴市38例，宁波市4例，杭州市2例，内蒙古5例均在呼伦贝尔市，黑龙江1例在齐齐哈尔市，陕西1例在西安市，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。分段运营多年的地铁14号线终于要在年底全线贯通了。昨天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，作为14号线剩余段最重要的节点工程，丽泽商务区站主要工程基本完成，近期将开展剩余段全线竣工验收工作，年底将实现初期运营。14号线全线贯通后，丽泽商务区、方庄住宅区以及西大望路、望京等繁华商业区将实现直接连线，到时候可以极大的方便北京西南、南部和东部市区居民的出行。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发布，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将于明天开始，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3处年票发售点发售，发售时间将持续到2022年1月15号。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。你好，金旭。 哎，主持人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 嗯，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，2022年公园年票的使用范围是哪些公园呢？ 好的，那么100元公园游览年票适用的公园是颐和园、天坛、中山、北海、景山、香山、陶然亭、玉渊潭、北京动物园、北京植物园、双秀公园、国际雕塑园、大观园、地坛公园、月坛公园、水立方和北京世园公园。200元公园游览年票、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、联合年卡适用公园景区，除了上述公园之外呢，还包括北京云佛山滑雪场、西山国家森林公园、云居寺、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公园景区。公园游览年票的使用时限是2022年1月1号到2023年1月31号。公园游览年票、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、联合年卡以使用手册标示的时间为准。主持人。 嗯，那再来给我们说说公园年票的购买吧。 好的，那么退休人员购买公园游览年票需要携带本人退休证、本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1张。工会会员购买公园游览年票需要携带本人京卡互助服务卡、本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1张。购买公园游览年票、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、联合年卡需持本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1张。第一次购买年票呢，要带着证件到公园发售地点购买。购买过年票的人呢，可以持原票卡到公园发售点充值购买。另外，自备市政公交一卡通底卡的人不收取发行费。购买不具备市政公交一卡通功能的公园年票者，需要分2年交纳6元的发行费，每年3元。售票充值时间是从明天开始到2022年1月15号，每天8点半到16点半，星期6日不休息。售票充值地点在颐和园、天坛、中山、北海、景山、香山、陶然亭、玉渊潭、北京动物园、北京植物园和双秀公园。发售现场提供现金、电子支付、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手段。玉渊潭、景山、中山、陶然亭公园还设有常年发售处。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人，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举办文化活动期间，要按公园管理规定游览。水立方预计2022年7月对外开放，具体开放时间以水立方发布的公告为准。主持人。 好的，感谢继续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记者从北京市石景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，石景山区大力推动轨道交通和城市道路建设。目前，地铁 M11号线西段、S1线正在进行空载跑图试运行，预计在2021年底前实现载客开通试运营。未来，石景山区将建设金安桥站轨道微中心和苹果园交通枢纽，进一步织密石景山区轨道交通线网。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。你好，吴思。 你说你好，听众朋友好。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石景山区交通建设的进展。 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地铁11号线西段的新首钢站，这里车站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，车辆在进行空载的跑图试运行。那在今年年底，地铁11号线西段的金安桥站、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3站两区间将会开通运行，这也是石景山区第一条南北向的地铁线，它呢也将服务于冬奥赛事。新首钢站距离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首钢滑雪大跳台呢步行约5分钟，今后呢乘客坐地铁到达新首钢站以后，还可以乘坐摆渡车到达冬奥场馆，十分的方便。那同时呢，11号线西段的金安桥站在年底开通的时候，还将实现和6号线以及 S1线的换乘。那未来呢，还会和市郊铁路荆门线来实现换乘。金安桥站呢，也会实现4轨交汇，成为全区第一批的轨道微中心。那另外呢 ，S1线的金安桥站到苹果园站区间，今年底也会开通运营。那么地铁6号线的苹果园站也会同步投入使用。那在道路交通方面呢，目前石景山区高景规划1路、北新安路南段、锅炉厂南路的3条城市主干路都已经基本完工，预计在年底前会实现通车。那么明年呢，也会推进永隐渠南路的西延工程，同时呢，也会加快完善首钢北区东部和东南区、衙门口东区以及西部地区等重点区域的周边次干路、支路的建设工作，来继续改善石景山区市民的出行环境。 好的，感谢吴思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国际海运、空运物流受阻，而中欧班列运量逆势增长，为保障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提供了支撑。截至目前，今年新疆霍尔果斯口径进出境中欧班列已突破6000列。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了解到，中欧班列因运量大、价格低、通达国家地区多、稳定性强等优势，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企业青睐。今年以来，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通行数量已超过去年总和，日均开行量由去年的13、14列增至17列，口岸过货量达到853.4万吨，同比增长38.1%。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4-5级，最低气温-5摄氏度。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于飞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。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，一等奖特别奖每期安排2500万元，奖金总额5亿元，六等奖翻番奖，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，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奖金5元，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冬奥文明我先行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。 张叔，您又上岗了？ 可不，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冬奥引导员，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，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。 向您学习，这不，我正要去学滑冰，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。